玩樂高地，嗱咁、那個節目就改咗名噶啦。就話咁當然會係繼續講 LEGO 啦，係咁啊，今日就好開心，哇！請到呢位阿 Rick 啊，好犀利啊，即係佢影啲相。咁你介紹我自己先啦。 我就叫阿 Rick 啦，咁就係一個自由身嘅攝影師，即係 freelance 嘅攝影師。咁就即係點解阿 Dennis 會請我上嚟呢？咁因為最近我影咗一輯就係用 LEGO 為主題嘅相啦，咁就俾阿 Dennis 揾到，咁啊亦將嗰輯相都好意外地就好受歡迎。 都唔意外，係應該嘅，係應該 嘅。咁所以即係阿 Dennis 見到我啲相嘛，佢個節目又係專講 LEGO 嘅，咁所以就請咗我上嚟啦。 系咯，咁啊，其實小弟都好好榮幸啊，即係可以請到閣下上嚟啦。嗱，咁啊，首先即係要講一講個節目改名原因先嘅，就話因為玩樂高地係比較好啲，放個活動嘅時間唔知道講啲乜，同埋就要多謝六位仁兄嘅。咁首先一定要多謝鬱敏啦，即係俾個機會小弟喺度話講下嘢咁。咁第二就台長啦，因為台長都即係都幫過小弟好多集嘅。咁另外 Marco 都好多謝佢，因為即係六七月份嗰時候我唔咁得閒，咁上嚟同 Marco 講兩講，咁就即係即刻就話啊好啊，唔緊要，你有時上嚟錄，咁呢個好多謝 Marco 嘅，咁另外都好多謝阿峰啦、Ivan 啦，同埋 Nelson 嘅，咁 Nelson 啲相都影比以前影得靚嗰啲嘅，係啦，咁啊係啦，同埋阿峰同埋阿 Ivan 就即係好多謝你成日幫我即係剪輯嗰啲，因為其實你知道我節目好鬼麻煩，又要 set 兩個鏡頭，甚至三個鏡頭有時，嗱咁就講到呢度先啦，就入翻今日嗰個正題啦，咁。Rick 佢其实令到小弟点啊，即係睇到嗰张相点解哇咁犀利呢，咁係边张呢，其实就係嗰张鸡蛋仔嘅，咁麻烦可唔可以出应该第二张相先，唔該你啊。喂，就係呢张啦，哇真係，喂做完之后有冇食嗰啲鸡蛋仔呢， 有啊，要食返嘅，环保嘛。有好多人问我啊，你影个啲食物呢輯，即係因为呢輯相都好多食物啦，你影完呢輯相啲食物你有冇食返㗎，冇嘥啲食物喎。咁我係有食返嘅。因为都一来冇浪费啦，二来真係比咗钱买㗎嘛。咁所以我影嗰时候呢都真係清洁好晒嗰啲环境我先。 Edible 啦。 係。 咁啊，即係講咗呢張相先啦，應該係過去兩個月之前即係兩個月之前先叫做剪輯好呢堆相啊，係咪咧？ 其實咁嘅，呢成輯相就有27张啦，咁我就叫做 micro lithography 嘅，咁其實就企喺年初，即係2016年嘅年初已經開始影噶啦，咁啊不過影嗰時候我每影一張都冇話 show 出嚟，咁都係喺自己嘅 Facebook 係同自己啲 friend 去 share 啦咁樣，咁直到最近 佢哋忍唔住啦， 都唔係我自己覺得啊，大概兩個禮拜之前咁就都影咗一輯相啦，咁樣都差唔多啦，咁就將佢即係輯錄咧就擺咗落我自己個Facebook 嘅 page 嗰度，咁就公開，咁就好意外地咧就一個傳兩個，兩個傳四個咁樣咧，就瘋傳幾日之間就瘋傳得好犀利啦，咁 係咯，咁呢輯相就叫做其實喺 Facebook 都引起一個好大迴響啦，啊同埋要講一講先，阿 Rick 其實係即係一個freelance 嘅攝影師啦，可唔可以講？係啦係啦，咁其實我應該節目開頭介紹我先嘅，係啦，咁嗱呢輯相就叫做今年即係剪輯好啦，咁但係其實 Rick 喺兩年前咧就叫做爆到上去 CNN 國際新聞嘅，咁嗰輯新聞係邊張呢，咁大家可以即係睇下以下呢張圖嘅，就係呢個啦。喂，可唔可以介紹下點解當年咁犀利啊？ 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偶然嚟嘅成個故事，可能要少少時間去介紹一下。因為其實我本身就有影開相啦，喺一個即係都影咗大概13、14年噶啦嚇。咁就係一個業餘嘅攝影師咁樣。咁 都叫業餘 嘅，係業餘嘅啫。咁啊。直到大概即係幾年前啦，咁就我太太就喺搬屋嗰時候咧，咁佢就喺個籠底，即係喺個床下底度執到一盒一個鐵盒，裏面有嗰啲陳年嘅 LEGO， 咁佢細個嗰時候玩。 玩咗，咁就擺埋咗啦，咁直至 係你嘅定係你太太？ 我太太嘅， 你太太。 因為我本身我從來冇玩過 LEGO 啊，從來冇掂過 LEGO 嘅。咁細個就就唔係話太過富裕啦，亦都冇話買 LEGO 去玩咁樣，所以我即係。嗰次之前咧，從來未接觸過 LEGO 嘅， 但係都知呢樣係咩？ 我當然知啦，但係未玩過，即係未玩過。咁直至到嗰時候咧，咁我第一次真係接觸 LEGO， 咁我就覺得啊，我啲黃色嘅人仔咧好得意。咁突然間有個 idea 就係諗咗出嚟，就係話啊，如果我將我影平時去街度影嗰啲街景裏邊嘅人。replace 咗，即係佢將佢即係用嗰啲黃色嘅人仔、啲 LEGO 人仔，去取代佢嘅，咁都幾得意嘅。咁所以就由呢個開始咧，就我就整咗有個 idea， 就係話將香港嘅街景就融合咗一啲 LEGO 嘅 figure， 咁去影咗一輯相。 嗯，嗱，咁係咩街景咧？咁其實我哋應該要出翻張清明。上河图，我头先同阿峰讲咗清明河上图，我都喺度笑。嗱，咁眼前呢张相咧，就当然唔系净系即系咁叫做咁短啦，其实好长嘅一张相嚟嘅。咁就啊，其实小弟都即系见过好多人啊，影 LEGO 相又即系摆啲咩 pose 嗰啲，但系就真系始终睇唔到嗰个感觉，究竟想带出啲咩意义出嚟？咁即系譬如有朋友，譬如去日本啦，啊咁啊摆只人仔喺个庙后面，咁啊去呢度旅行又摆个人仔喺嗰个地方，但系即系我就真系感觉唔到。你想帶出啲咩意義？因為其實我覺得影 LEGO 人仔好容易，喂，老老實實我自己閒閒地影咗十幾廿張，咁但係就我見到阿 Rick 興你啲嘅相咧，就唔係就係影咁簡單喎，係糅合咗即係當地嗰個文化喎， 係冇錯。因為其實咧，我個成輯相嘅 idea 就係話，即係影 LEGO。但系 LEGO 其實唔係最終嘅主角，我係想即係用 LEGO 呢種其實叫世界語言，或者我應該再講下點解叫世界語言咧，就用呢種嘢去即係帶出咗呢個香港嘅一啲有特色嘅景物。 哎，呢個真係好嘢。 咁啊，即係希望我成輯相有一個中心嘅思想啊，咁就係帶出香港。咁點解用 LEGO 咧？咁其實因為我開頭我影當然冇咁樣諗嘅，即係冇呢個咁嘅 idea， 但係影影下發覺其實。LEGO 其實有個特質嘅就係、是、世界語言。咁點解叫世界語言呢？就是、其實話任何國家嘅人，我諗即係呢個世界，我諗即係九成嘅人一望到我啲咁嘅人仔，即係呢啲綠黃色嘅人仔，就知道佢係 LEGO。咁亦都一望呢啲人仔，已經係會即係隨之而嚟就係有嘅歡樂啊、幽默感啊嚇。咁亦都好多 LEGO， 佢本身呢個人仔都本身有好多背後嘅故事。咁所以我藉住呢、這個即係世界上好多人都認識嘅一種人仔，咁擺落香港嘅景物嗰度。咁希望藉此去介紹或者令外國即係嘅人去認識香港嘅一啲景物。 李小龍 係啊，咁效果都好成功，因為其實我啲即係我啲作品咧，咁都好多外國嘅人都好中意啦，亦都因為我啲相而認識到香港一啲有特色嘅嘢啊。 係、哎、啊，所以真係多謝，其實即係都叫做幫香港宣傳啦，係嘛？咁所以即係自從睇到你啲相之後，就覺得啊，原來 LEGO 係。可以從呢個角度去出發，係啊，咁就其實香港人要多謝你啊，老實實真係。 唔好咁講嘅。 咁其實可唔可以話係即係眼前呢幅清明上河圖，就係咯，即係叫做令大家知道香港原來係咁樣噶嗰啲。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呢張相我都係參考，就係參考清明上河圖啊啲啊，因為我覺得清明上河圖好犀利，就係、是、佢就係用一幅好長嘅畫，咁佢就係交代咗當時一個即係我當時嘅古代嘅民生啊，嗰啲咁嘅人嘅生活啊咁樣，咁我亦都希望參考呢個咁嘅做法，去用 LEGO 去即係、就是、去即係介紹翻香港，其實一般香港人日常嘅生活啊，中意做啲咩啊，或者當時做啲咩？因為呢張相都係其實係兩年前影嘅。 係咯，整咗幾耐？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啊，唔該你啊，係唔該你，係即係整頭先嗰張相，整咗幾耐咯？ 前前後後其實都一年有啦，因為點解咁？咪影當然就可能影我影就影咗兩晚嘅。 用兩萬影嘅。咁但係你前前後個 idea， 因為其實本身你頭先睇到張相好多道具啊， 嗯， 因為有啲亦都有好多人仔啦，咁我亦都要搜集一啲人仔。咁人仔之外，亦都有好多道具，有好多道具都係去我自己整嘅。嗯啊、我自己整，譬如你可能头先睇到有啲人仔手上面拎住嘅杂志啊，嗰啲吓， 嗱嗰啲好嘢喎真 系，咁我都要自己整嘅，咁亦都构思成，因为本身张相咁多好多，其实里边有好多场景啊嘛，咁我都要去谂下每一张场景，咁前前后后都用咗成年嘅时间去筹划啊，同埋拍摄咯，尤其是个背景，个、嗯、背景，因为背景我都系自己影嘅，嗰、那个维港，咁大家都知啦， 我真系出去即系为咗。這個LEGO 上河圖，所以就出去拍，哇、 啊、 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的 天色呢，其實即我想一年有坐底360日都是不好天，即就算、 啊、 就算好天都很灰灰蒙蒙、嗯、如果你真的要藍天白雲的，可能真的要撞彩之餘，你一 見到有這樣的好天，即刻要真的飛出去 系咯，咁就即系阿 Rick 啲相都真系令好多人好中意啦，系咯。同埋其实就唔止，即系其实唔止小弟一个小访问、嗯，其实都香港有好多媒体都有访问过你啦， 系、都可以咁讲，因为之前我上一辑嗰个相啦，咁、就有大家头先都睇到咧，就有 CNN 嘅 可以开、其实可以开第一辑相嘅第一张先咯，即系一路讲咗俾大家。 好啊，好啊， 即系呢辑相就系叫做带出香港的那个街景啊，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即系如果有玩开摄影嘅一啲业余摄影师都好知都好，即系呢个好出名嘅景点系打小人啊，因为每年嘅经济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会喺度打小人之余咧，亦都好多摄影人去中意嗰度影嘅。咁其实呢个真系好有香港特色嘅、我谂我好少地方会有呢个咁嘅习俗。 喺铜锣湾鹅颈桥， 鹅颈桥咯， 系啊系啊系。 咁就所以我就用 LEGO 去即系重现翻呢啲场景啦。咁所以呢张相，譬如影就唔难，好多时我影呢一个系列咧，影街景系列。你可能影只不过影一个晚上咁样，咁但系之前筹备嘅有好多道具，你睇到可能相上面嘅有啲纸老虎啊、蜡烛啊、元宝蜡烛啊，都系自己影完嗰啲道具再print 翻出嚟咁样整，所以即系我预备道具反而系要即系更加多嘅时间去做嘅咁样。 O K， 喂，可以慢慢落啊，唔该你啊。喂，咁其实。以小弟估計啦，你有好多，即係好多時你係為咗影相先再買更多 LEGO 係咪咧？ 冇錯，係啊，因為我其實就真係 咁破費啊。 咁又咁講，對於男人嚟講，就買 LEGO 又唔會話嘥好多錢嘅啫，即係相對其他興趣。 係啊係啊，喂，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好彩啊。其實我咧對車冇乜興趣。对音响冇咩兴趣，对摄影其实都冇咩兴趣嘅，咁其实悭到好多钱， 系啊。相对买摄影器材，其实买 LEGO 就冇话花太多嘅钱嘅啫。 你哋买嗰啲一支镜要买几耐啊？ 即系你讲到， 即系我唔知道啊。即系有时见到哇，出去影张相，影嗰啲咩雀仔啊，同埋嗰啲咁长嗰啲， 都几万蚊一支嘅，有啲贵起上嚟。 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屋企人讲买 LEGO 喂，好闲， 好平嘅啫。 啊，呢张就系、 呢张 CNN 有报道嗰张，咁就因为我， 佢哋特登拣呢张 嘅，系咯，呢个佢自己拣，佢哋拣咁不过呢张我都好中意嘅，因为其实第一就系呢个雪糕车都系我都系自己 t a l e 即系自己再又系用print 出嚟啊，将佢又 我自己 print 出嚟， 即系我啲上边架车上面嗰啲字咯，或者嗰啲花纹咯，都系我先影咗架雪糕车先，咁再将我啲雪糕车啲花纹就 print 出嚟，再剪贴落去一架 LEGO 嘅车上面。呢架 LEGO 系一架 LEGO 嘅我啲旅游餐车嚟噶，我改装少少，跟住再贴啲嘢上去咁样咯吓。咁呢个亦都系啦，维港啦，咁呢个即系维港嘅 失要 咁样。系啊，呢个用剪影嘅方式，因为有时影下又想话用啲特别嘅方式去表达出嚟。 剪影系咩意思？即系净系 show， 净系 show 到个啲人嘅黑影啦，就叫剪影。 即系从黑影嘅角度，唔系应该点讲咧？ 即係總之將嗰啲人仔整到黑色啦，就 得翻個影，就叫剪影，係啦，呢個剪影嘅攝影技巧咁樣。咁呢張相就都好受歡迎嘅，因為其實坦白講，我啲相咧就係、是、之前同一間即係 gallery 有合作嘅，咁、亦都有去售賣嘅。呢張相係都非常之受歡迎，因為可能浪漫 啊，好多女性哇，係啊，好感動。 係啊，呢張相亦都賣斷，因為我啲相片咧係 limited edition 咁樣，亦都賣斷咗，咁就好受歡迎嚇。 呢、這個九龍半島酒店， 半島酒店呢張相都出奇地好受歡迎，因為其實又咁講，外國人其實對呢啲景點係真係好熟悉嘅，因為佢見到啊半島酒店啊，因為好多時都係住呢啲酒店嘅啫嘛。如果啲外國人嚟講，咁亦都好中意呢張相。 唉，呢張啊，唉，我哋本台有另一個節目叫馬場 USB 啊，問下 佢，睇下佢中唔中意呢張相。咁就因為賽馬都係香港，即係馬照跑，舞照跳啦，咁香港好有特色嘅嘢啦。咁亦都即係，因為我呢張相其實係一個後續嚟嘅，其實之前有一張頭先有 show 出嚟就係、是。有一班人喺度喺馬會前面咧睇報紙， 哦， 嗰個前傳，唔係一個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前傳，呢、這個後傳咁樣。 喂，咁其實呢、這個其實呢張相啦，個背影你係真係親自去， 係啊， 哇！ 所有我因為我都 即係總之全部都係你自己影， 自己影嘅，因為始終係我要成張相都係我嘅創作咧，我就唔可以用其他人嘅相嘅。 係啱， 嗰個要自己去嗰個位置度影，影完之後 啱喂，即係上網咧，有時好多人偷圖啲好黑人憎啊！即係真的，我小弟即係都叫做有 run 一個 Facebook 嘅 group 啦，我就好堅持share 任何嘢，人哋俾咩資料，我一定要踢翻嗰個人。咁但係你知好多人喂大佬古古畫畫嚇收收埋埋，其實係咯好多，所以哇係， 所以而家如果要擺相上，一定要加水印咯。 水印 即係你喺右下角咧，咪有 費事有啲契弟係嘛，喺度扮曬嘢， 一定要加水印㗎，因為我哋玩開攝影就知㗎啦。你隨便一張相，你唔好話隨便擺上網，擺上網你要加水印，咁就會安全啲咯 嚇。 呢、這個許願樹啦， 許願樹啊 ，sorry 打斷你話，許願樹而家好似變咗假樹，係 變咗假樹，係變咗假樹，冇辦法啦，棵樹都死咗咁滯啦。咁呢張相又做咗好耐嘅，頭先我張許願樹，因為係啊，因為都要自己砌啊，同埋裏邊你睇到樹上面嗰啲利是都係自己整出嚟嘅 嚇。所以即係嗱，講到好似呢類嘅相啊。由於阿 Rick 其實你又唔係一個 LEGO fanatic， 所以你即係你係從一個非 LEGO 玩家角度影相，反而嗰個創作力強啲。 係啊， 因為即係譬如講眼前呢張相啊。即如果是玩 LEGO 的人就说哎全部场景都有 LEGO 砌出来的。但是你就不是的。 是啊。 你就自己冇错。你买啲料嗰啲囉。 冇错。因为我本身是啊本身我又不是为100%的 LEGO 迷不是咁疯狂。咁当然我都喜欢 LEGO 啦而家玩即而家影咗咁。 嗨咗嘢。 是啊嗨咗之后咁啊上个人。但是某程度上我又不是话真係好坚持呢所有嘅场景都要用去 LEGO 去表达返。咁就其实反而更加、 這個、好 反而更加有利我创作。因为好多时有我用其他元素咧，会更加色彩，会更加好啊，画面更加丰富咯。咁譬如呢张相咧，我就系、是、咁，我首先嘅 idea 就系想啊，我想影新年舞狮嘅。咁我就揾喺即系喺网上啊，或者行街就揾一啲舞狮嘅一啲即系小玩具啊、小模型啦、啊、咁样。咁但系我本来就想揾一个同细 LEGO 本身系吻合 size 嘅，但系揾嘅揾唔到，因为实在太细，你又好难揾到一个咁细嘅狮啊。咁最後其實我諗你留意一下咧，其實呢一隻 LEGO 咧就唔係細嗰只 LEGO 嚟，唔知啊考下，我調翻轉考下阿 Dennis 嚟啦。 哇！你喺節目面前考我，好驚喎！等陣 呢個其實係 LED 嚟噶。 哦、 即系 LEGO 嘅 LED 帶咧 ，LEGO 咪出只大啲 LED 即系嗰啲燈嗰啲啊嘛。你講係呢度幾隻都係？ 呢幾隻得 LED 嚟噶？ 咁大隻？ 係咁大咯。 哦，我明白你意思，因為要有翻咁上下大嘅 size 嘅人仔，先可以 fit 到嗰只。 冇事，我哋試咯。係、啊、所以就係我後屘就用買咗一啲嗰只電筒嗰只人仔，大概即係一隻手指。 應該 係 腳板底有個 電筒 位。 係啦，係啦，心口有個掣嘅。 哇！好彩即刻補翻飛。 不過要做少少手腳，因為嗰啲佢係有鎖匙圈啊，有條鏈噶嘛，咁我要用鉗、我要拆咗佢先，咁嚟影啦，咁先做到呢個效果。咁、那個大頭佛又係嘅，大頭佛又揾咗好耐，咁我又考下你，你估佢呢樣係咩嚟嘅咧？ 大头佛啊，大头佛咪大头佛咯， 唔系大头佛咧，我就揾咗好耐啊，最后咧俾竟然 個仔我唔知道， 竟然喺俾我啲杂货店度咧，咪有一种装饰系啲闹钟，有只公仔会个头系摇嘅咧。有一种 哦，个橡橡筋咁啊， 系啦，好似 弹弓摇 下摇下嘅。啊，咁我俾我见到一个招，即系一个叫做财神咁嘅公仔。 喂，所以啊，所以其实你个 idea 系真系点啊？ 真系随时随地， 来自 everywhere。 系啊，而家行街上晒路噶啦，即系好多时行街见到啲咩啊，可以啱影呢个喎，咁啊 mark 低先 ，mark 落记低先吓，咁就再做嗰个创作咯。 喂，咁但系可以继续去下一张相佢。咁其实我觉得都叫做令到你有翻嗰个 shopping 乐趣啦。点解咁讲啊？因为我发觉而家嘅人 shopping 咧就。其实是人哋 fit 你多过你自己出去买，系咩意思呢？其实你即系大家而家上网，咁总有啲广告会 pop 出嚟啊嘛。咁嗰啲广告点解会 pop 喺你面前？就系因为根据你上网嘅数据，就变咗其实你已经唔再选择一啲嘢。咁但系就即系如果大家咁容易上网买到嘅，其实就变相唔会再出街买嘢咁样咯。咁我系翻到香港就觉得，咦，有时不如唔好。上网买嘢，咁我都好少上网买，就下自己出去周围行，咁样困啲嘢翻嚟。 冇错冇错， 系啦。喂，咁呢张应该啲吓香港啲女子啊，见到流晒口水噶喎。 哦，系啊，呢张因为青马桥又好有特色啦，香港咁亦都近啊，我楼下啫嘛。咁所以就都影下呢个香港咁有名嘅青马大桥。 哇，所以好嘢啊，真系叫做真系，我谂系世界上第一人系真系攞到 LEGO 同埋當地嘅文化糅合埋一齊，因為 我又冇做 research 又唔敢咁。 啊，得唔得？我講嘅，係我講嘅。唔係因為上次同你傾過偈，我話哦，其實影 LEGO 同當地文化嘅嗰啲相，其實多唔多咧？我以為多嘅，咁但我真係上網做 research，原來真係冇乜嘅喎。係啊，咁最多即係可能見到啊，譬如白冰 Star Wars 嘅白冰哦，滑雪咁。即系都系嗰句啦，带到啲咩意义出嚟咧？咁样咯，系咯， 系 咁啊，唔紧要，我赞你唔使面红，系呢张， 呢张我都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呢张相嘅，因为其实即系有玩开摄影嘅都系都好多时都中意用呢种构图，咁亦都其实唔讲唔知咧，其实。我唔知有冇錯啦，不過其實呢一種畫面咧，其實香港特色嚟嘅。我又喺其他地方又好少見到呢種咁嘅畫面。 啊，應該咁講啦，夜晚咧咪成日彌敦道好多啲銀行全部鋪曬嗰啲海報嘅，係啊，即係黃色嘅又有啦。咁但係咩演唱會啊，邊個出 CD 嗰啲都有。 即係尤其是我啲之餘有啲吉鋪咧，啲吉鋪咧好多時一雕空咗咧，就個門口。嗰個閘前面一定係貼曬呢啲咁嘅地產廣告啊、海報啊，就鋪滿密曬嘅。咁都我覺得都係一個香港嘅特色咯嚇。 其實呢個現象而家又出翻嚟，因為而家有啲租太貴， 係 咯，咁你焗住踢啲人走。 不 過講到頭先嗰張相，我題外話就係咪話香港即係啲銀行閂鋪之後，咁啲人就會貼海報上去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去日本咧。我記得在新宿那邊就銀行閂門之後是被人在玩滑板 OK 是這樣是即是那裡的地下鋪得靚、 oh. 我經常都覺得地鐵有時就不要那麼孤寒你被人玩滑板有什麼所謂呢即是有些位置尤其是中環站去香港站那裡是即是 香港的管理文化太 不是咯什麼差都要管喂即是說喂這張手好先即是講到香港地鐵其實我很威興的即是你知道朝頭早上班八千幾個啲咁 announcement 又小心，即係唔好碌落樓梯啊，又唔好食嘢啊，又話只腳要伸入去啊，只腳又話咩唔好踩到人啊，喂咩都要你管，喂我遲啲身仔未拉褲鏈啊，鼻毛有幾長啲身仔嚟講啊，所以。即係 太過家長式咯，覺得好似我哋都係啲即係細路仔咁樣咯。 唔係，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就算我唔扶手上電梯，喂吹啊， 係啊， 即係碌落去係 at my own risk 啊嘛。所以我講到即係香港地鐵好威興， 係啊，要其實要我哋自己管理翻自己，唔係話你逼我哋管理噶嘛。 係，唉，總之就 即係都係題外話，係咪題外話都我都想講啊，因為香港其實真係。 其實啲人成日話新加坡咪好嚴嘅。 係係，我正想講，真係心有靈犀。我正想講新加坡。 其實呢方面新加坡仲寬鬆過喺管理方面，喺呢一方面街道管理咧，其實仲寬鬆過香港。 因為我覺得係其實人係要靠個人道德嘅。咁即係香港政府就假設啊，唔係香港政府，香港啲公營機構係假設。大家是冇個人道德，你咪乜差都管我。我就算覺得其實地鐵食嘢冇嘢，即係點講啊？當然唔係話食麥記嗰啲會影響到人，但係食個包，我覺得呢啲冇乜所謂。以而家香港人嘅嗰、那個個人嘅嗰個小道德啦，咁講係。咁其實想問你一個問題啦。好多人成日都話新加坡好好啊，香港玩完，你有冇咁嘅睇法咧？ 我又冇嘅，只不過啱啱就有個。講過一個比較就是一個管理上面啫，因為你話啲人成日就話新加坡好嚴好嚴嘅管理， 其實就唔係。 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嘅，因為我再延伸翻頭先我講嘅嘢，因為我就之前早幾年睇過一篇文章就講就係話有個作者咧就去到即係新加坡咁樣。 嗯。 咁就新加坡咁嗰度有個我唔記得其實你唔記得點，大概就話可能有個魚池有個水池啦，有個水池啦。咁佢好奇啊，好奇怪，點解個水池你又唔加啲圍欄嘅咩？啲人跌落去咪會浸親咯咁樣。咁 新加坡嗰個 係 冇跌落去咪跌落去。 係啦，咁新加坡嗰個新加坡個管理即係我個管理人就話其實你係你係啊，學你話齋，其實係你自己負責。 冇跌落去咪跌落去咯。 但係調翻轉香港唔係噶嘛，香港有人投訴，我就要你危險啊，咁咪就。就加翻欄杆 不仲有啊？天氣報告先忘居啊！天氣凍，要你穿多件衫，穿多件衫呢個係我決定，唔關你差事啊！喂，我中意我即係我真係中意冬天，我就係想冬天穿少件衫得唔得先？即係一香港嗰啲咁嘅 announcement 啊！喂，懶係關懷，喂，關你鬼事咩？唉，我好興，繼續 講翻。 喂，呢張就。都是現場影啦，哇！係咪真係現場影？ 係啊，個背景是嗰個叫做深水灣。 Deep Sea Bay 深水灣。Deep Water Bay。 Deep Water Bay。 深水灣。咁啊，因為即係香港，其實我想講，香港其實雖然係石屎森林啫，其實都有好靚嘅。即是海岸線的咁好多好靚嘅沙灘嘅咁、如果天氣好嘅話咁、所以就我都影咗一啲即係沙灘嘅景啊咁嘅情況。 講起即係頭先即係講起香港啲靚景咧，我記得三個月之前同啲朋友坐啲咁嘅大眼雞咧，卜卜卜卜嗰啲，唔知去嗰啲西貢嗰啲外灘咧，係清嘅水，真係 啊 ，OK 嘅。 即係，呢張要講埋先啦。咁啊，呢個雨山革命啦。咁啊，喂，講起嗰啲其實嗰邊嗰啲差佬啦，唔使講啦。我唔知點解香港有啲人真係咁無聊咧，即係 custom make 嗰啲 lego 整香港啲差佬出嚟。即其實有人是 有我見過有人 我覺得很無聊咁即係呢個本人立場不代表大家咁啊呢張就嗰啲煙霧係點整？ 哦，煙霧就係開頭我諗住真係自己噴啲煙，但係失敗咗。最後都係用 Photoshop 加上去嘅。Photoshop 加上去嘅。 但係呢個你係現場影嘅， 個背景係現場咯。 哦，你當時。都在現場， 都有去，有去，有去。你看後面都是有人喺度。咁呢個另一呢個另一張咯。呢個喺個背景喺旺角影嘅， 喺旺角，因為當時有旺角， 因為當時咁封咗路嘛，咁我喺旺角個街嗰度影嘅咁樣。 同埋講到呢張咧，我記得喺金鐘即係佔領時候，金鐘嗰邊咧，其實有一。唔知道一兩個係擺咗啲 LEGO 嘅嗰啲展覽喺度，係嘛？即係係咯，即係我成日都想揾翻嗰個作者，但係唔知點揾咯，係咯，即係令我覺得，咦？即係當時我哋啲 LEGO 都可以咁樣擺，咁、那個場景係咩咧？即係好似頭先張相咁樣，係一班人喺度頂住，攞住遮，係啊，咁啊頂住嗰班差佬咁樣，係咯係咯。 我都記得。 嗱，我用差人呢個字其實已經好貓啦，係啊，係啦。 嚇，咁電車啦，因為香港人 電車sorry 打斷你話，其實香港。全世界這個世界上沒有這兩種電車 是 啊是啊那時候想起曬啲鬼即係全部 remove 曬哇大佬真係哇屌啊真係其實係啊你即係呢啲咁嘅特色我又唔覺得真係特別擋住香港啲位咯係啊 同埋香 其實香港人可能習以為常，但在外國人眼中呢，電車啊，甚至乎的士小巴呢啲都係其實佢哋覺得係好有香港特色嘅。 係啊，係啊。 咁、 啊、 所以我哋更加要珍惜咯。咁同埋我都係，所以就係希望我自己作為我作為一個攝影人啦，用影像去留住翻一啲有香港特色嘅嘢啦。或者都可以講講呢張相嗰個創作嗰個做法嘅，因為我好多時就我個創作都係話可能啊買一個玩具嘅車或者玩具小巴、玩具的士。咁、我開頭就揾，哎有冇啲玩具或者模型嘅電車咧？咁但係好難揾，有，但係有啲模型嘅比例就同 LEGO 又唔夾嘅。咁所以即係有啲好細價嘅啊，同個 LEGO 嘅比例唔係好吻合。咁最後就諗到個方法咧，就係用即係相中相中相嘅方法。咁我就係其實你先影咗呢個背景啦。咁 print 出嚟啦，print 出嚟之後咧，就喺嗰啲窗嗰度界啲窿啦，啊界啲窿，咁喺個界啲窿咧，跟住喺後邊咧放個 LEGO， 係喎， 跟住再將加一塊膠片就扮窗，咁就擺翻喺度做窗咁樣，再影， 哇，整一張相咁考個功夫 啊！當然最後都要用啲少少 Photoshop 去做啲 touch up， 即係做啲修飾嘅。咁但係成個最基礎嘅做法就用呢種做出嚟咯。 喂，咁一個門外漢嘅問題啦，即係旁邊嗰啲係點樣影到出嚟嗰個效果？ 用嗰啲叫 係兩個巴士，我唔知啊，係兩個 萬塊門咯。 哦， 系啦，因为可能你 set 你用脚架啦，当然就 系 影，咁就可能大概影around 十秒度咁样，咁就会做到一啲 十秒即系戳一下十秒， 系啊系啊，咁你就可以影到一个即系一个光嘅轨迹啦，咁样。 明白，我死啦！问呢啲问题好似好戆居添，即 系 因为唔系因为喺控制室里面嗰两位都系摄影。家嚟嘅，可能聽到你問，屌你白痴，呢個問題嗰啲， 呢個叫萬塊門攝影咯，好多時都用呢種去表達翻夜景啊嗰種咁嘅城市流動嘅感覺。 應該仲有一張係一對 哦係啊，頭先 show 咗嘅， 頭先 show 咗， 頭先 show 咗，好啊，都係用呢種，因為又係我又想，因為其實香港我個位咧，尤其是中環，好多人真係影嗰度影婚紗嘅，咁所以我都想用 LEGO 去重現翻呢種特色出嚟。 係啊，其實真係講緊電車咧，係講緊香港嘅歷史啊， 係 啊，咁同埋我覺得電車有度好就可以俾你漫無目的周圍走， 冇錯。 即係有時我覺得 hea 唔係罪。喂，大佬，我星期六日冇嘢做，我中意就咁攞兩個幾出嚟，喂，坐一程有乜所謂？咁所以就話，即係好多嘢大家覺得係應該有嘅嘢咧。就其實要好好咁樣珍惜嘅，因為你唔知道幾年之後會發生咩事啦，係嘛？ 冇錯冇錯。 咁啊，哎呢、這個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啦。 後面嗰啲係咪 LEGO 嚟咧？蜘蛛足嗰啲，即係嗰、那個 蜘蛛。 即係 其實這個呢個咧，嗱呢個咁講啦，呢、這個 honestly 應該就唔係原裝 LEGO 嘅道具啦。咁純粹係一啲即係一啲我諗小玩具啦，咁樣就喺啲玩具鋪度買到咁。 即係其他 玩具其他啦，其他我諗就係其他玩具。 所以真係好嘢，你因為你真係你唔係首先就你唔係玩 LEGO 嘅，咁反而嗰、那個即反而嗰個靈感就可以 空間創作空間大啲咯，係啊嚇。咁呢個就另一張，呢、這個就係電車嘅日景啦。頭先嗰張夜景啦，都係一對嘅，即係一 pair 相嚟嘅 嚇。咁、哎呀，唔好意思，我應該頭應該接駁咁樣擺 啊。哦，都唔係嘅。同埋即係有關聯嘅，即係車頭前面嗰黑色衫嗰個咧就翻工嘅，翻工咁啊。頭先嗰張夜景嗰張就放工嘅，同一個人嚟嘅。 哦、oh, ，OK， 明白明白。我係咯，我 share 你個 page 小弟嘅 group， 即係俾大家再欣賞翻 啦，係 咯 係咯。 咁啊，應該仲有冇相咧？係、哎、呢、這個啦。 呢啲有時都要影下啲浪漫啲嘅嘢嘅。 係係，如果唔係啲人啊， 因為當時啱起啊嘛，呢個摩天輪咁啊，想影下佢啊。 誒有冇坐過啊摩天輪？ 我冇， 我都冇 嘅， 阿元。咁啊！哇，這個 果欄啦、 啊，原來真係買水果平好多，同埋靚好多。 誒係㗎，靚平咧就都係嘅，但係靚一定係 新鮮 啊嘛，係啊。 不過其實講到買水果嗰啲咧，城市人有個錯覺就係、是、覺得紅蘋果最緊要紅橙就最緊要圓碌碌嘅靚，其實唔係嘅。其實你問啲農夫咧，一定係。舐曬啲岩岩殘殘，即係譬如一個紅蘿蔔生咗四隻腳嗰啲，其實呢啲先係靚嘅，呢啲先係好食，真嘅係啊！即係唔好俾城市人嗰種所謂嘅美學影響，覺得蘿蔔一定要靚咁先係，唔係係完係咯。石板街係嘛？ 石板街啦， 其實有幾條石板街喎，係嘛？我見去中環嗰邊。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想 我就知道這個石板街出名 的。我出西真的。仲有冇相咧？系咪应该冇相？ 有啊，大排档咯。呢、這个都影咗好耐。点解咧？因为其实我细个嗰时候咧，周街都系大排档啦、嗯。但系发觉而家唔系，所以揾咗好耐啊。最后都去翻香港，即系中环嗰度揾翻呢间就出名嘅，咁就去翻呢间度影咯吓。咁、应该做背景之后就。揾咗一啲呢啲接凳接台嘅道具，即係啲玩具啦。 攞你命三千其中一隻啦， 七武器之首嘛。 七武器之 首。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其實個主題咧，就係想影呢隻即係紅色嗰隻燈，因為好多生果檔咧、或者啲即係啲街市嘅檔口咧，其實呢種紅色嘅燈又係好有香港嘅特色嘅。咁、所以我就想影低呢種燈嚇。做一個記錄咁樣、 不過嗰個老細好似有啲落寞喺度。 係啊，冇乜生意。 好，咁下一張，冇曬啦。哇，咁第一節其實完咗好耐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傾。 Okay. 拜拜